毓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歡迎大家收睇毓敏踩場特別版，今晚嘅嘉賓係黃宗耀。 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毓敏踩场嘅特别版。今晚嘅嘉宾咧就系黄宗耀。 大家好，大家好，系啊，我今日系嚟踩场嘅。 嚟踩， 我都唔知道，我唔知点解有咁大个胆可以话我嚟踩毓敏歌场，真 系 好大。 咁呢个系踩场咁啊，节目叫踩场就黄宗耀踩黄毓敏场，唉，可以咁样讲。咁啊，即系其实好多人咧好期待咧，就我揾你嚟做节目嘅。 哦 ，OK， 真系噶。咁你第一就男神啦。其實主要就是因為在整個抗爭運動裏面，特別是去年，就是你有些人可能說就姿態比較高，是不是就是很高調， 比較沒那麼保留， 沒那麼保留，就是我們記憶中很多藝人都有出聲的，咁就出咗聲之後咧，就佢要承擔個後果咯， 係 咪？咁大家都睇到噶啦， 但唔係大家承認嘅， 咁但唔係個個可以承擔到呢啲後果啦，係咪？ 唔係個個會將自己嘅前途同埋人生做呢個賭注咁。係。 咁點解你咁大膽咧，阿哥？ 係咁都機緣巧合啫，其實，因為但係其實你見到成個運動嚟講，大家香港人是真的義無反顧，今次係啊，即係無論你是過去是一些和理非也好，或者你今次比較出嚟會行得比較前啲都好啦。我覺得是因為大家面對香港成個形勢啦，成個政局啦，甚至乎你話依家連埋今次嘅疫情啦，係真係好影響香港人成個呢個地方嘅命脈， 嘅生存 生存。 生存絕族，我哋叫做危急存亡，而家 係啊，因為所有嘢都係我哋好近，我哋背靠住祖國啦，即係咁講。咁所以其實第一個再加上我哋有沙士嘅經驗，所以第一個我哋直接會接觸到呢一個病毒，或者接受到呢一個暴政嘅影響，係我哋最近係啊。所以啲人成日話，我哋係呢個抗爭運動嘅最前線嘛，依個反應點？ 呢個一個前進基地。 係 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大家都知道香港即係1997年即係 handover 之後咧，你無可避免係要受到即係中國共產黨個暴政所影響。 係。 但係當初啲人係冇呢種心理準備。 因為大家會有嗰個幻想或者有嗰個期望，就係我哋頭先講嗰個50年不變，係啊，即係覺得好地地，佢冇理由搞死你嘅咁。 咁真係搞死你啊嘛！佢 係啊，但係最近呢兩年你係睇到特別係搞死你噶嘛，係啊。 咁舊年個運動你睇到，其實我睇翻咧，你其實喺2014年嗰個佔領運動已經出嚟噶啦。 係， 嗰次你戴曬頭盔係嘛，即係已經出嚟㗎啦。嗰陣時喺金鐘已經見到你㗎啦， 係嗰陣時，嗰陣時相對地冇咁危險嘅。係啊，即係好似我有次同阿師傾偈都係話，嗰陣時佢哋都會覺得佢哋用嘅武器或者佢哋用嘅嘢對付人嘅方法係你可以預計到㗎嘛。 我記得喺2014年應該係10月28號定9月28號，我唔記得10月定係9月。第一盒催淚彈就喺呢個金鐘海富中心，我喺現場嘅，咁我就食到應，後屘就去醫院，因為我隻眼有事嘅，咁佢啲人就即刻陪我去醫院，就嗰日第一盒，咁大家已經好緊張啊！哇，大家已經好緊張，哇，放催淚彈喎，咁樣， 好驚，好震撼嗰陣時， 好震撼噶嘛！而家放咗好似成萬個一萬枚催淚彈之後， 你淨係中大都幾多枚？ 即係而家慣咗啦嘛，已經係唔係都催淚彈，係唔係都呢個即係胡椒噴霧？咁但係當時好震驚噶嘛，你明唔明？即係見佢嗰種即係警察嘅暴力啊！ 嗰陣時打人仲要偷偷地㗎，係 啊， 嗰陣時打人要偷偷 地。咁所以啲人咪講咯，即係而家最近嗰個暗角。即係打人一鑊， 覺得好唔抵啊！處警委都好唔抵啊！ 七警咪兩個上訴甩咗，有兩個有五個上訴去終審法院，就被即係否決咗嘛，係咪？咁啲人咪好似你話齋，喂！如果相較而家嗰個暴力，即係警察暴力， 爭好遠啦，爭好遠。 而家係老闆一見到你就揼噶嘛，而家係 唔係？而家係你連望下佢或者問下阿 Sir 你。 做咩啊？ 做咩啊？係啊！ 俾個位置不正睇下，咁佢就揼你㗎啦。 佢就揼你㗎啦，係啊！佢唔係佢，同埋佢特別會針對記者咧，依家都。 咁其實係啊，我哋天狗日報好多記者都遭遇到呢啲即係暴力嘅對待。咁舊年即係嗱，當然啦，你一四年就已經出嚟啦，其實我見到咧就係一個你咧，一個何韻詩啦，兩個可以講話我哋香港即係所謂即係藝能界，即係捲入呢種咁嘅抗爭運動最深嘅。 係。 咁當時即係嗱，先講一四年啦，咁點樣驅使你去參與呢一場佔領運動？跟住舊年呢一個抗爭，你直情哇，即係赤膊上陣咁滯。 一四年嗰陣時，其實係因為一連串啦，嗰陣時有國教啦，又有 HKTV 唔發牌，跟住再加上跟住就 幾次你都有出嚟嘅，我知道。 嗰陣時都有，嗰陣時香港人出嚟，嗰陣時有 HKTV 唔發牌有10萬人嘅， 係啊， 係啊，圍住個政總，政總仲開門嗰陣時。 我記得我嗰日就喺立法會度即係辯論啊嘛。 係啊，我哋有通宵係留守，跟住第二朝聽嘅，係。跟住之後就成個雨傘運動，大家都會覺得是一種和平理性的抗爭的，香港人一直都是很驕傲有這件事的，那時候都相對地平和一點，那時候 已經有些區隔的了，旺角那班就相對好像比較勇武一點的，你記不記得？ 有兩邊 金鐘，我那時候就枕住都在旺角的，我有30多天在旺角的，都我看得很清楚的，那金鐘那邊就因為有個 好像遊擊那樣， 是啊，金鐘那邊有個大台的嘛，旺角就沒有大台的嘛，那時候的分別是這樣，我想你都記得了，是不是？那所以那時候已經開始有些，即有些人就覺得跟住就變一六年嗰、那個即係年初嗰單啦，梁天琦佢哋嗰單啦，跟住就到即係呢一個反送中運動啦。咁其實都係一路即係連續落嚟嘅，應該係咁講。 係，其實 即係好似你頭先個講法，本嚟就和理非，搞搞下都要勇武啦咁樣。 其實香港人依家個接受能力都好高，我覺得對於大家個抗爭方式啊，係、只不過依家有好多你話執法的方式、甚至乎可能依家有很多政策上面、加上個疫情，令到成件事好似靜咗落嚟。 咁、你當初即係對勇武啊，即係佢呢種咁嘅做法，你有冇咩啲唔同嘅意見咧？嗰陣時最初， 其實我覺得兩樣嘢都要有， 即係你唔反對嘅， 因為我即係我覺得有好多時你會睇好多，即係好似你爆毒。好多好多書咁樣啦，或者你熟讀歷史，你都會知道其實有好多時抗爭嘅唔係淨係可以有馬丁路德金，你都需要有 Malcolm X， 係一樣， 係一樣咯。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定要並存，如果唔係係行唔通。 即係你喺美國呢個所謂呢個爭取種族平等嘅呢個運動咧，就60年代咧，事實上和理非同呢個勇武係一齊噶嘛， 一齊㗎，係啊， 先發揮到個作用㗎嘛， 同埋佢哋係。真係惺惺相惜咯，兩個都 所以呢個好重要嘅。其實馬丁路德金唔會反對呢樣嘢嘅，係咪？所以好多人成日中意攞馬丁路德金出嚟講，就話佢係和平理性非暴力，係咪？咁但係就另外一個 好緊要，係 咪？好犀利噶嘛，係咪？所以但係都係一個，即係大家嗰個目標係一樣 嘅。 即係香港今次呢個運動就有少少相近，就話、是、就算和理非嗰啲人都唔係好敢，即係去排斥嗰啲勇武派，甚至乎割席。 是今次是冇割席呢樣嘢。 一四年就有，我可以話俾你聽。嗰陣時我仲喺立法會啊。一四年就有割席嘅，咁但係到呢、這、一個即係舊年2019年呢單已經，因為大家都睇到喂，成100萬人上街，你又唔就範，係咪啊？即係6月9日成80000人上街，跟住整個200萬人上街，你都係唔就範，係咪？咁所以邊有出路啫？係咪？ 冇啦，我覺得依家街頭抗爭係一個方式嚟。 但係就。即係 好危險咯， 好危險。同埋我自己，即係可能我哋呢種年紀嘅人咧，我哋對啲後生仔或者對我哋呢啲下一代，即係去前赴後繼要犧牲自己嘅自由甚至生命，即係我哋作為長者嘅人咧，就有少少不捨嘅，就唔係好想嘅。如果你問我，但我就唔會公開去反對，即係呢啲所謂勇武派嘅嗰啲行動嘅，即係所以我係好矛盾嘅。咁但我又唔知道你點睇啦。而家咁多人俾人拉，有咁啲都係無端咁樣嘅， 係好多人俾人拉，被人 又被失蹤，係咪？ 失蹤。 咁點辦呢？ 但我覺得其實大家個終極目標都係一樣，大家最關心嗰樣嘢就係自己嘅未來。係啊，咁我覺得未來喺掌握喺，即、就、係、是、我已經41歲。 我覺得 都係好後生嘅嚟。 相比起依家出嚟抗爭嘅好多小朋友， 唔係十幾歲啫，學生 好細個，好細個。咁所以真係生得佢哋出嚟。 我記得有一次，即係喺舊年你俾人即係拉嘅時候，你有一個訪問你說，你話即係你係二千分之，拉咗二千人啊嘛，咁、你即係二千分之一，但係而家唔係啦，你係七千幾分之一啦。 係啊， 真係即係話口未完啫，你記唔記得你當時就係話，喂拉你，你俾人拉，咁我都係二千分之一啫，係咪？仲有好多人俾人拉啊，係咪？好多人可能即係。被施加嘅暴力或者即係啲濫暴嘅受害者，比你仲嚴重啦，係咪先？咁而家係七千分之一，你係係嘛？咁你話、就是、 但係有好多撤中案啦， 係咯， 有多告唔到啦， 告唔到佢都搞咗你一輪啦。 係啊，同埋佢有好多係坐住冤獄咁去等個， 佢已經拋咗幾個月，跟住撤控咁，嗰啲咪好冤枉啊？ 好冤枉㗎！但係佢呢個制度就係想咁樣做嘛，就係、是、嚇到你啲人唔敢出嚟啊嘛。 咁但係嚇唔到嘛？而家事實證明，你由而家由拖拖拉二千人，而家拉咗七千幾人，仲有三分一係學生嚟嘅，中學生、大學生嚟嘅，係咪？咁佢哋都唔驚，係咪？咁你當時即係喺七一即係做咗嗰樣嘢，咁而家被認為係犯咗法，咁又送咗上法庭，咁你嗰陣時個心境係點咧？ 其實七一大家都會有部分人去咗立法會，圍到立法會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喺遊行裏面嘅隊伍裏面啦。咁兩樣嘢我都有去喺附近參與，遊行嗰部分行曬啦。咁但係大家都會好擔心，其實當時係第一次有人衝入立法會，大家都會好擔心裡面嘅安全。咁所以我覺得當日喺附近嘅人都係帶住呢種心情留守。 唔係，我嗰啲記得嗰日就係七一遊行，跟住民陣發動嘅，後屘佢將嗰個集合地點改咗去遮打道啊嘛，係咪？咁有啲遊行嘅人就覺得，喂，咁你咪即係放棄咗而家圍緊立法會嗰班，係咪？咁佢圍立法會有原因噶嘛？因為你六一二啊嗰個警察嘅暴力係嘛，跟住你政府繼續嚇，即係嗰條條例要恢復二讀係嘛？咁你七一為立法會呢個係成個抗爭正常嘅發展嚟噶嘛？ 你阻止佢通過啊嘛？ 咁所以我哋又好擔心，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嘅遊行隊伍咧，我哋就行去立法會就唔跟從呢個民陣嘅指示去遮打花園。咁你都係其中一個啫嘛？ 唔係民陣咪盡咗佢嘅責任，佢安排嗰個遊行路線係咁樣，佢通知咗呼籲咗你啦。 咁你知人就要 剩翻落嚟，你梗係個人意願嚟噶嘛？ 所以唔係因為佢亦都要。劃清界線先，大佬 係咪都要保障翻民陣嘅？ 保障翻佢哋嗰邊嗰啲人。咁但係問題就係好多人就走咗去立法會啊嘛。咁好啦，嗰晚結果出現嘅就係、是，即係我哋認為就係啲差人就直情撤退，咁放咗你入去，放咗你啲人入去啫嘛。係咪？佢喺度陰你啫嘛。講句難聽啲，咁你嗱，當然 俾咗一個好大嘅空槍喺裏面添。 咁我哋就即係唔講你嗰單 case 因為上咗法庭啦，費事啦，係咪？咁就無謂講，費事影響嗰個案情啦。咁但係事實上好多人係關心嘅啫，係咪？咁點會構成犯法咧？我都拗曬頭，係咪？咁但係即係你就係第一個應該係被送上法庭，即係、就是、因為呢個支持。 但係好多嘢好特別嘅，依家香港嗰個執法就係佢亦都唔係即時去。逮捕你嘛，即係 隔咗輪， 係啦，你 隔咗幾個月啦，你 隔咗幾個月啦，係啊，你唔係就你唔係哦，當時咁樣捉到你就你人贓命獲啊，你係啊，發現你喺嗰度，而係哦秋後就話哦，我哋揾到證據，係依家有好多呢啲事情發生。 唔係而家通常好多都係咁嘅，尤其是嗰啲有名有姓嗰啲咧，佢點可以當你現行犯拉到你？根本佢都睇唔到，係咪？佢後屘可能睇片，可能又即係 有啲疑， 係啊係啦， 懷疑你係 懷疑你係佢當場我又冇拉你㗎，係咪？咁啊隔咗三個月先拉你，拉你嗰一刻你知唔知道會即係告你咧？ 9月30 係咯，係啊，嗰陣時未落差住㗎嘛， 未，但係會知道，因為11 係 咯。 OK， 咁就我覺得。佢拉嗰陣時，第一下會好驚嘅，係啊！當時因為未試過俾人上門咁樣爬門去， 又要守屋， 又要守屋，係啊，攞曬搜查令， 又特登拖你，係啦，即係唔需要咁長時間，佢要整到好長時間。 咁、但係你會知道，哦，我知道佢哋個邏輯想做乜嘢咁咯，係啊。 OK， 好，休息一陣。 好。